攻读《创世纪》第29章。雅各伯取道前行，来到了东方人的地方，举目看见田间有口井，还有三群羊卧在井旁。因为人惯常由这井取水应养，井口上盖着块大石头，几十羊群都聚集在那里，人就将井口的石头挪开，取水应养，然后再将石头盖在井口原处。雅各伯对他们说，兄弟们，你们是哪里的？他们答说，我们是哈兰人。雅各伯问他们说，你们认识纳格尔的儿子拉班吗？他们答说，我们认识。雅各伯又问说，他好吗？他们答说，他好，看那不是他的女儿拉黑儿领着羊群来了。雅各伯说，看太阳还很高，尚不到聚集家畜的时候，你们取水印了羊，然后再领去牧法。他们回答说，不能够，因为除非等所有羊群都聚集起来，才可挪开井口的石头取水印呀。他还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拉黑尔领着他父亲的羊群到了，因为他是个牧羊女。雅各伯一见了舅父拉班的女儿拉黑尔和舅父拉班的羊群，就上前去挪开井口的石头取水印他舅父拉班的羊。然后雅各伯口亲拉黑尔，放声大哭，告诉拉黑尔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黎贝加的儿子。拉黑尔便跑回去告诉他父亲。拉班一听得了关于他外甥雅各伯的消息，就跑来迎接他，抱住他，亲他，领到他自己的家中。雅各伯遂将所遇的事告诉了拉班。拉班对他说，你实在是我的骨肉。雅各伯遂同他住下了。过了一月，拉班对雅各伯说，岂可因为你是我的外甥，就该白白服侍我？告诉我，你要什么报酬？拉班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名叫蕾阿，小的名叫拉黑尔。蕾阿双眼无神，拉黑尔却相貌美丽，为此雅各伯喜爱拉黑尔，遂回答说，我愿为你小女儿拉黑尔服侍你七年。拉班达说，我将她给你，比给外人好，你就同我住下。这样雅各伯为得到拉黑尔，服侍了拉班七年。由于他喜爱着少女，看七年好像几天。雅各伯遂对拉班说，期限已满，请将我的妻子给我，我好与她亲近。拉班也请了当地所有的人士，摆了婚宴。到了晚上，他却将自己的女儿蕾阿引到雅各伯前，雅各伯就亲近了她。拉班且将自己的婢女提尔帕给了女儿蕾阿做婢女。到了早晨，他一见是蕾阿，便对拉班说，你对我做的是什么事？我服侍你岂不是为了拉黑尔？你为什么欺骗我？拉班回答说，我们这地方没有先嫁幼女而后嫁长女的风俗，你同长女满了七天以后，我也将幼女给你，只要你再服侍我七年。雅各伯就这样做了。与蕾阿满了七天以后，拉班便将自己的女儿拉黑尔给了他为妻。拉班且将自己的婢女比尔哈给了女儿拉黑尔做婢女。雅各伯也亲近了拉黑尔，而且他爱拉黑尔甚于蕾阿，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。上主见蕾阿失宠，便开了他的胎。